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是张强带来的一首《好好爱我》。在这首歌当中，您有没有感觉到感情的那份热度呢？而这种温度呢，有的时候也体现在歌曲明快的节奏当中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节奏也和第一首差不多，它是刘文正演唱的一首《梅兰梅兰我爱你》，收录在他的专辑《雀上心头》当中。马上就来听听这首歌。一首梅兰梅兰我爱你，把感情表达的是非常的直接和真挚。它是刘文正1987年的一首作品，也算是他的一首代表作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也算是一首老歌，叫做春风吻上我的脸，唱出了对于春天的那份喜爱。 春风它吻上的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的是春天。谁说是春眠不觉晓，只有那偷懒人儿才着眠。春风它吻上的我的脸，告诉我现在是春天。虽然是春光不歇好，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。 的是春天，春天里处处花正艳，别让那花谢一年又一年，别让那花谢一年又一年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，我是贾悦。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，会听到一些表达感情非常炽烈的一些经典好歌。接下来要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呢，节奏是比较舒缓的，但是同样感情的热度不减。它呢是电影《旋风小子》当中的一首插曲，非常好听，是由林志颖演唱的《星云》，被用在了电影的结尾处。搭配着影片完美的结局，加上林志颖这种清澈的嗓音，感动了无数的观众。 一样心感激，我一样感谢你，我一样心感激，我一样感谢你，我一样心感激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叫做《给我一个吻》，它的首唱呢是张璐，改编自20世纪50年代的一首英文歌曲《Seven Lonely Days》，也是原唱张璐演唱的国语歌曲当中最有名的一首歌，也为她赢得了中国歌后的美誉。接下来呢，好歌继续，让我们来听庾澄庆1989年作品《让我一次爱个够》。 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，除非是你跟我走没有别的等候，我的黑夜比白天多，不要太早离开我，世界已经 熟悉的旋律，来自李克勤的一首《护花使者》，这是一首粤语歌曲，它呢也是李克勤效力于宝丽金唱片公司时期的最后一张大碟的名字，推出于1992年的夏天。

听众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986 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，我是贾悦。刚刚我们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为大家送上的是一首《灯塔》，这首歌呢改编自《奇异恩典》，是一首创作于18世纪的赞美歌，经过梁芒重新填词之后呢，由黄绮珊来演唱。最初黄绮珊是在2014年个人演唱会上首唱，并成为了这首歌的中文版的原唱，非常的恢宏大气，很有特色。接下来好歌继续，我们会听到一首《月半弯》，是演员陈坤为数不多的一首脍炙人口的好歌，非常浪漫。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6 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贾悦。 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王力宏的一首歌，歌名叫做 Forever Love， 也就是永远的爱。它呢是2005年王力宏的专辑《心中的日月》当中的一首歌。这首歌是由王力宏亲自来作词作曲完成的一首歌，是他真实恋爱的经验分享，也是要送给前女友白小姐的结婚礼物。王力宏的前女友白小姐在他生命当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。当他偶然得知白小姐已经订婚而且要结婚的时候，王力宏的感触良多，于是在回家后就写下了 Forever Love 这首歌，想借着这首歌祝福他得到幸福。马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并在2006年获得第28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提名的好歌。 在王力宏的一首 Forever Love 之后呢，我们会听到周华健的一首老歌《新的方向》。这首歌呢，我个人非常喜欢，我觉得它能够传递给大家一种力量，指引我们去找到新的方向。我为大家找到的呢，会是演唱会上周华健的演绎，一起来听。这首舒缓的旋律来自范玮琪的一首《到不了》，它是才子张洪亮的力作，由范玮琪亲自来填词，简单却感人，收录在范玮琪2000年的专辑《范范的世界》当中，一起来听。 弯成一条桥，终点却是我，永远到不了。找不到我。